那这是他推出的第四首原创歌曲，其实遗传了爸爸妈妈的这个音乐天赋还有优质的嗓音，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我们今天会听到一些歌曲，我想去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讲，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应该是可以策划一下自己的休假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吧，因为暑假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天光正好，去到哪里都觉得温度比较适宜，所以有什么年假呀各种假都可以在这个时间规划一下了。今天这个歌单就让我们的心情先放飞一下吧，毕竟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嘛。那就先在国外转一转吧，先来听一听这些英文歌曲哈。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他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当时为一个 QQX 计划做的一个主题曲，所以来听一听这首有一些国际范儿的 The Magical Journey。 But maybe all this blue and bruising is good enough to show you I'm on a mission. Fire, fire, ooh, and where? We're gonna find some way. Fire, fire, ooh, and where? We blaze up after the day after. Ooh, and where? We're gonna find some way. Fire, fire, ooh, and where? We blaze the magic ou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一般灰暗，一般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带着飘忽城市，车望风离开，吞下寂寞，我才也无害。一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才会 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过问，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抹杀， 都会有一些差别，可能是境内，可能是境外。在之前的时候规划自己的旅行路线想过很多，包括会想到要不要去海岛度一下假，包括会想到要不要去欧洲去看一看，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而你的旅行路线之所以能够确定下来，相信也是和你同路走的那个人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工作之后大家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自己有假期的时候你的旅伴不一定有假期，所以有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个人旅行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为了一些大家能够凑到一个同样的时间，就不得不放弃一些旅行计划了。所以相信很多人是很想去境外游玩的。下面这首歌依然在境外飘荡一下吧。这首歌呢来自一个小众的乐队，他们呢成员的资料非常少，只知道是两个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一对双胞胎兄弟 The Asterisk Account， 这一首 Cherry Street。 In love, I know that I've been away for a while, but I swear it's gonna be alright as soon as I see that smile. Oh, and what's it like to be loved by you? 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by you. And oh, oh, I wanna feel it again. I wanna feel it. It's the way she looks in the city lights. With all the finger out, she's still shining bright. Take me to the place that we used to meet, by the little oak tree down on Chester Street.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的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是喜欢海也喜欢山，喜欢大海的波澜壮阔，但也喜欢山脉的雄奇挺拔，因为会遇到不同的风景嘛，所以旅行就是一件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神奇事情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在途中你会遇到很多你期许的风景，也有一些不期而遇的精彩。有些人喜欢自然景观，也有些人喜欢人文景观，就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总要你有规划，就有一些想法，在途中才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对吧？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要听一听陈鸿宇的这一首歌《踏上我们的旅途》，在途中。 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

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哦吼哦吼哦，这一个姑娘她就是你啊，她不在意昨天，也不害怕明天，她知道今天就是最好的。在路上有他一直要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呜呼呼呼呼呼呼，这一个姑娘她就是你啊，她不在意昨天，也不害怕明天，她知道今天就是最好的。 程璧，姑娘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刚刚听到程璧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欢快的感觉呢？他其实很少有那种特别特别欢快的歌曲，刚刚这首歌算是一首吧。今天再说一下，我们心先飞在我们旅行的路上吧。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真的每次在做旅行计划的时候都会想很多，包括会想到自己要去的哪个地方，有一些意外之喜，也有一些是自己之前期许到的一些风景。那下面这首歌，其实王力宏，我觉得他会这样做的事情和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去做哈，就是你会在旅行当中去采风吗？就是去录一段当地的一些声音，可能是风声，也可能是小溪的溪流的声音，或者是其他一些吵吵嚷嚷的喧嚣的这样的声音都有可能。因为对声音比较敏感嘛，所以会采集这样的声音的小样来做一下自己的灵感。可能有的时候会专门找一期节目把这些声音播放出来，我也是这样想的，目前积累了一些资料。而像很多的歌手，他们去采风就会把一些他们的想法加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去呈现出来。比如下面这一首歌《竹林深处》，你会听到云南的一些味道。 把黑与白涂成皮肤泼墨，爱与怒在油画里寻解脱，把光与影不只成你与我，定有我定夺我，下笔浓淡在我。哪里还有地方猴子自在飞翔，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太多因果 写下清晰轮廓，哪里还有地方自在飞翔，月影悠扬，心灵自由天堂。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挥毫将高风浪尖人生态度全都写下，停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几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但你却笑掉隐藏忘掉所有的奢华，漂泊乱谷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眼睛刚张开，俯视山峥，望着窗台。下一秒心在罗马郊外，马戏团的歌喧哗着忧伤的情怀，我不会留在 比唱《时光机与流浪者》。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流浪是一个我们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吧。很多人说希望自己在路上，在远方，是一种心在流浪的状态。这首歌呢，听到它的时候，可能我们正在流连在一些其他的景点当中，但是它的歌声当中却唱着富士山，唱着莫斯科的红场，所以那种自由和清灵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今天听了很多歌曲，让我们的心先放飞一下，在旅行的路上吧。而下面这首歌，相信他说的这个地点大家都会有感觉，机场比其他地方会见证更多的离合悲欢，包括更多真挚的情感会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去上演。当时我记得看《冲上云霄》系列的时候就非常感慨，因为觉得机场会见证到很多的一些真情实感的爆发吧。在离别的那一个瞬间，很多人的想法就会流露出来，而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

在旅行的路上总是想要去证明自己生存的意义，那希望在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放松你的心情，让你重新去拥抱这个世界吧。这首歌来自菲尔乐队的月牙湾，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北京时间21:00。